你知道他这招是什么吗？植物啊都有生存本能，他就发根儿吗？他就往土壤身体里头扎根儿去找水去，他有这么个招 儿。哦，逼着他发根儿， 逼着他发根儿， 是那种倒逼哈。 哎，渴了，他要老也不渴呢，他就不发根儿了。他发那么深根儿干啥呀？他老也不发根儿呢，他那内因就不调动了。我不一直在讲内因吗？我这个 他的本能哈， 本能 调动他的本能， 本能 生存的本能。 对， 嗯， 就是说，我从搞农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矛盾论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了。那个时候我就研究这个了， 嗯， 不是说啊讲治胃病啊研究，今天讲治胃病的人还真没有人研究内因的问题，很多人他都不研究内因和外因的关系。嗯，这个搞水稻旱疫苗的时候。那次我就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就好比咱们家养花，谈的道理都是一样的。咱家养花，你要是一天浇三遍，你这花非浇死不可， 涝死了啊， 涝死了， 嗯， 是不是？它不缺水你也浇，你非把它浇死不可，是吧？怎么这花能养得好呢？你让它干，一干了吧，它就缺水了，缺水吧，它就植物有生命啊， 嗯， 有生命它就发根儿。这就叫调动内因，就好像那个煤矿除矿难叫爆炸，什么透水，然后把那矿工啊带着都捐了五六天十来天， 嗯， 把他救出来还活着呢。但第一件事儿得把他眼睛蒙上，你说为啥蒙眼睛？这就是内因和外因的问题。 嗯， 因为他在这个就是那个煤矿里边吧，除矿难以后吧，他出不来，他见不着光了。见不着光了，他的视力就退化了，不用了，不需要看了，不用了，他就退化，这就叫用进废退。用进废退搁哪来的？这其中就是一个道理。 嗯， 不用了，你搁那个煤矿里头一出来，零不丁一见着光，他眼睛就受不了了。为什么你没下煤矿里天天不用蒙上呢？他没退化是吧？没作废。他适应，他在里头待几天之后，他不用了，他退化了，再一出来他就不适应了，就得先蒙上。这个道理啊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个旱疫苗呢就启发了我，啊，它调动了植物的内因，它的生命力就旺盛，它的根系就发达，是不是？ 嗯， 所以 也就是说锻炼它了啊， 锻炼它了， 嗯， 锻炼了，锻炼的本能了， 嗯， 在那个苗丛地下都渴。等到长高了以后缺水浇完了，长高以后拔下来再插在水里，这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做啥吧，我认真 研究， 研究 用心啊。 在那个育苗的时候吧，我就看这个秧苗啊白天能长多高，我天天量啊，我往那米尺量， 这么细致。 晚上能长多高，就好像这个似的哈， 嗯， 这个秧苗啊， 嗯， 晚上在这。第二天早上它到这了，它长一公分， 当天就能看得出来。 当天我就做这种实验，嗯，然后等到插秧的时候呢，我把那秧苗旱田地，就是旱育苗，育那秧苗拔下来，我给它插在水里头，同时呢，在水田地里头育那苗，我也拔下来，我也插在水里头， 对比， 我给它俩做对比，看它俩调动内因之后有什么区别，没有比较，就没有鉴别。你都没比，你知道哪个好坏吗？只有比才知道。就他俩同时插在水里头，育苗的时候也是一同育的啊。这个育在旱地里的，那个育在水田地里的，这个缺水浇，那个就直接灌水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。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。都能做到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等到查秧前一起查，着急呀，啥事想早点知道结果，上午查完了下午就去拔看去了。你看下午就有变化，上午查完的，就那个旱疫苗老渴老渴，它内因就调动起来了，然后把它往出一拔一看，就是那小白根儿啊，就那小包就全冒出来了， 发得快。 就那小白根儿刚刚冒出来，在水里遇的那个呢，没啥反应。你等到第二天我再拔出来看的时候呢，那旱遇的，就长出这么长了。